这个说法呢，还是很难体会。我们得从个比喻上啊来观察，譬如小朋友啊玩的积木，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啊，这个小方块的木板。那么用这些积木，这个积木就是圆，我们把它堆成一栋房子，于是这个房屋的像啊就现前了，啊，圆距它就现前了。如果将这个积木一块一块的再拉开呢，这个房屋的像啊就没有。聪明的人，伶俐的人呢，一观察到这个现象呢，就觉悟了。原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所以，相之有，不是真有；相之灭，不是真灭。为什么有不是真有呢？因为它本来没有，现在缘聚它还没有。换一句话说，它原本就不生嘛。缘散了之后，当然它也不灭。确确实实，一切万法了，没有生灭相。现代科学发达，科学家的观察比一般人确实要来得精细。科学家观察一切万物，告诉我们，物质不灭。能力不明，这个看法跟佛所说的一切法不生不灭非常接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凡夫所见到一切法有生有灭，完全是执着在幻象上，执着在假象上。对于这个象怎么形成的这些道理、过程，完全疏忽了。于是乎，这堕落到生死轮回。佛为我们说出这个真相，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。这正对治我们著有的毛病。凡夫著有啊，小乘著空啊，二乘人著空。假如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这确实是事实，